多年支撑我的是妈妈你的眼泪，你的怀抱是温暖的海洋，童年欢乐的旧时光，你注视我的慈祥的目光，伴随着歌声飘向远方。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我很爱你，长了这么大第一次说给你听。妈妈，我告诉你，我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她的模样就像年轻时候的你。当我降临到这个世上，你在身旁疲倦又安详，听见爸爸对你说是个男孩啊。如今我已长成个青年，可我却不能陪在你身边。妈妈，你等我回家是否望眼欲穿？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皆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11日星期四，来关注国际资讯。11:00至12:00到下午1:30期间，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将无人机的扰航，12架次航班备降贵阳和周边其他机场。河北省高院近日出台案件办理简化标准，规定交通肇事案件、盗窃案件等一般刑事案件的审结时间最多不超过20天。江苏省“十三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目前发布，全省各级的民政部门将向社会提供公共教育、就业创业、保障住房等10个领域的87个服务项目。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北京将有97家国有及非国有博物馆免费对市民开放，包括孔亮和国子监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等。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哈弗授权新丰源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维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 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是由雪莱陪着你一路上聊一聊最新时尚流行潮是什么东西。这是在一个慵懒的星期天的下午哈，在芬兰呢，有一个19岁的化妆师就在给自己的朋友呢修眉毛，修着修着吧，他就开始有一点点，嘿，我要是把他的眉毛中分一下会怎么样呢？于是他真的就这么做了啊，就用他朋友的眉毛做试验，把这个眉毛呢从横向的啊中间中分，然后往上一边撩过去，往下一边撩过去，然后呢用这个固体胶把这个固定眉毛的形状固定上哈，整个看上去呢就像是有一根羽毛贴在自己的眼睛上头似的。所以呢这个化妆师就觉得，诶，这羽毛看起来不错，两个人笑了一下午。第二天的时候哈，这个化妆师就觉得19岁嘛，所以我这创新挺不错的，把自己的眉毛弄成了羽毛的形状，是吧？于是呢他就又画了一次，而且还拍了照片，然后把这个照片呢 PO 到了 Instagram 网上去了。而且为了搭配他这个羽毛形状的眉毛哈，他还涂了抢眼的蓝色睫毛膏，然后他的这个新妆容帖子迅速走红，获了50000个赞，大家都是称好喜欢啊这个羽毛形状的眉毛。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网友就觉得，哇，这羽毛形状的眉毛太丑了，简直就是噩梦。但我看了一下哈，这种羽毛形状的眉毛呢不太适合平常生活，可能一些舞台上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是把眉毛很横向中分了嘛，这就是一个新的时尚，新的创新，新的点子，对吧？羽毛眉。但我受这个启发哈，我有一个新点子，我觉得太棒了，这绝对可以流行，就是在鼻孔里编辫子。我可以编三个，我试了一下。 人说你有三颗心，不要爱我爱的不一定，心中有我的泪滴，你不要再说对我真心。再度与你相遇，那是昨天的叹息，你今天还说对我真心。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有红尘印在你眼里。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你能偷换着别人的名。此痛我的心，你从来就没想过我的心。 心情。你有几次借口出自于真心，我不会轻易相信。你可以将心放更后一至今，后面都很美丽，后面都是你知己。你也许又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有红尘映在你阴影。爱我不要爱的这个样死心眼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带着你的心分给你说的红颜知己。爱我不要爱的这个样死心眼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带着你的心分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带着你的心分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 我想我是非常非常幸运，

不再有这种苦恼了。世界首款无色咖啡问世了，各位，这款咖啡目前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很多人都在喝这款无色咖啡哈。这种咖啡呢，就不会对我们洁白珍珠洁白般的牙齿产生任何不良的影响啊，喝完之后不用刷牙。那这款无色咖啡完全是由高品质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和纯净水制成的，不含有任何防腐剂、人造香味剂、甜味剂或者是糖。但是呢，比较遗憾的是什么哈？目前，53块钱人民币一杯哈，只在英国和斯洛伐克有卖。但是呢，有这个英国和斯洛伐克的人形容这款无色咖啡到底是什么味儿的。它是怎么包装的呢？就是一个玻璃瓶子，透明的玻璃瓶子，里面就是透明的嘛，无色的液体，看起来就跟一瓶水似的。喝到肚子里，那个人形容说啊，说这什么味儿呢？就是你想想啊，你们家咖啡机前一天煮了咖啡，但是你忘了洗了，然后呢，你把这个咖啡机拿过来，在里头兑点凉水，出来的那个味儿就是无色咖啡的味儿。什么味儿呢？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哇，这个是咖啡味的水啊。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咖啡它确实是个好东西哈。我今天中午还在办公室里看到有同事在中午吃了饭之后，大家在泡咖啡喝。因为本身咖啡的最大的功能就是能够振奋精神，是吧？能够提神，让你有勇敢面对一天的挑战的这种精神，可以勇敢面对一天的挑战。所以我在办公室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还是别喝咖啡了吧。再去睡会儿。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轻轻地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 却以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闲扯闲聊。如果你喜欢篮球的话，马布里这个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哈，他是这个北京队的成员，而且是领头的成员。那从最新的消息是说呢，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盟北京首钢俱乐部呢是宣布说，因为马布里这个人对于下个赛季啊他在球队当中角色以及工资薪酬问题啊存在一些争议，所以呢这个球队现在终止跟这位马布里进行的这个篮球运动员的进行的这种合同了啊。他今年呢其实年纪也稍微有点大了，40岁了。他2012年的时候第一次带领这个北京队获得了这个中职篮的冠军，当时夺冠了之后特别开心，在北京的粉丝也是积攒了很高的人气哈，而且在俱乐部啊在他们的主场五棵松球场还竖起了马布里的一个铜像，所以很厉害啊。这个马布里呢他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因为曾经带领北京队6年之内3次获得中职篮的冠军，所以呢特别有功劳，所以他的肖像呢是被印上了一系列的邮票上面，而且还获得了我们中国的绿卡，就是给他颁的突出贡献的外国人的永久居住许可。就要说到出生呢，这个马布里是在77年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父亲他们家是工人家庭哈，一家有7个孩子。他从3岁开始接触篮球，他们家后院有一个篮球框，就他一个人玩。那因为家里其实7个孩子负担比较重，也很没有钱哈，他们很贫困，所以他的篮球生涯呢是从接球开始的，因为接球可以挣钱嘛。所以他那个时候，马布里回忆是说童年时光哈，他说：“哎呀，我那个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吃饱饭，能让父亲夸一夸我。”所以这一次他为什么能够这个跟北京队解约呢？因为他的父亲拿着马布里最近这几年北京队给他发的年薪夸赞的说：“儿子呀，会来吧，背景单价多高啊，反正你也吃饱了。” 多少个秋，多少个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我曾想过我真遇见我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OK， 要跟你分享的这件事情呢，是苹果公司的。苹果公司其实这个项目哈，这个计划，我们都知道它是做手机，可是它从来没有立过别的项目，所以这个项目此前从来没有提起过。但是，它最近呢，申请加利福尼亚州车辆管理局要允许他们进行自动驾驶汽车检测的许可。所以就暴露了、披露了苹果公司在自动驾驶系统方面进行的一些高度机密的工作。他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已经曝光了，其中包括一份十页纸的培训计划，有关操作员在系统的自动驾驶测试过程中拿回车辆手动控制权的一系列操作方式，还有就是苹果把自己的这套自动驾驶系统哈称为是开发平台。当然了，他们的这个文件当中写的是呢，虽然这个苹果公司制作出来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汽车是自动驾驶的，但是是由电子系统来进行控制的哈，就人不要开车的，就坐在里头就好，但是安全驾驶员呢必须时刻准备着要手动干预控制这个电子系统，也就是说万一出现状况的情况下，人可以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然后把这个控制权拿回来，不然出现这个事故啊。当然了，苹果也是说我们这也做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平台呢，也不意味着我们就制造整车，我们也有可能设计一个就是跟其他汽车厂商合作哈，来做这个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个项目。但是呢，我最大的疑问是什么？苹果做出来的这种自动驾驶汽车要贴钢化膜吗？壳不会老碎，需要换吧。 看起来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就是你。尤其在这些年后，分开的那么远，感情就更难说出口。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其实都可以更改的。只要你开口留我，只要一个理由，就能让我停留。 最近陪老婆去医院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 李雷出国记。 OK， 李雷呢最近陪老婆去医院干什么呢？体检。那老婆最近要进行一个全身体检哈，然后到了医院呢，他走过各种医院的门诊部门啊，看到一个门牌上写着 Bikini Medicine。李雷瞬间两眼发光，什么是 Bikini Medicine？ 赶紧想推门进去，结果被老婆拦着了。老婆说，老公你想多了， Bikini Medicine 就是比基尼医疗，是 It refers to the medical practice, research and funding that focus solely on female breasts and reproductive system。 那比基尼医疗呢，指的是仅仅针对女性包括乳房啊生殖系统的医疗实践研究和资助哈。当然这种体检方式呢 Bikini Medicine 哈，也会遭到一些团体的抨击，因为这种 Bikini Medicine 仅仅是针对女性的这个某一些部分，包括乳房和生殖系统哈，忽略了女性全身的健康状况，所以是非常不健康的体检方式，也很有危险。所以李雷缩回正要推开 Bikini Medicine 的那个门，然后说，啊，不是穿着比基尼体检啊。 来自天空但看不懂，遗忘了彩虹，汽车拥挤像是那个蜜蜂，有谁特别留意我的面容，不管世界多精彩都看成黑白，没有什么很信赖，没有什么特别爱，不问声音的由来，我声音跟着我想你的你与我天无摇摆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涯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我问你那是你是深蓝色的大海，带上我眼睛都打开。 Oh baby， 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流行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不管世界多精彩都看成黑白，没有什么很心爱，没有什么可不爱，不问声音的由来，我声音跟着我想你为你我跳舞摇摆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要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你是深蓝色的大海，带上我眼睛都打开。 Oh baby， 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要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你是深蓝色的大海，带上我眼睛都打开。 Oh baby， 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 Thank you.

些事你无法体会，写下了伤悲，孤独跟随。我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能够好好想想我们之间的明天。如果爱情不如我们想象的甜美，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你若是明白让我暂时的离开。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爱，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老天在不在忘了为我来安排。我的心太乱，害怕爱情的背叛，想哭的我像是一个迷路小孩，迷路的小 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卫生部进行的一项最新的调查哈，这是调查当中是说呢，目前在我们国家15岁到35岁青年人的死亡案件当中哈，其中自杀已经成为首要关键原因了。当然每一个不同的人群自杀的原因是不同的。西南大学的心理学专家叫吴明霞，他就说像比如说你这个家族精神病史，或者是社会孤立，或者是感情的问题，或者是经济的问题，这都是15到35岁这一些青壮年人啊这个自杀的原因。当然这些事件当中呢， 到底这个规则归到谁的身上，也成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哈。比如说一些家长认为呢，像学生如果在大学里头自杀的话，大学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呢，也有很多家长觉得呢，其实家长也要负起自己的一部分责任，因为你作为家长要察觉到自己的孩子可能有潜在的这种自杀的风险。除此之外呢，像自杀预防啊，还有心理咨询，被视为是可以有效的预防这个青壮年自杀的重要方式。很多人觉得在预防这个年轻人自杀的措施上面，其实还真的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哈。但是我只知道呢，就是如果真的是年轻人啊，因为感情问题，比如说我被甩了，因为这样的问题去就觉得不可就活不了的话，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我真的要劝你们，天涯何处无芳草啊，来姐姐带你去看大熊猫，很治愈的。真的，你去一趟动物园就知道，人怎么活着都比动物园的动物强。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累积了许多飞行，用心挑选纪念品，走进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自己一定会记，你留了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分心，说不出内心的意义。 享城市健康生活。 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根据省委统一部署，省委第4巡视组将对我市开展常规巡视。8号下午，我市召开巡视工作动员会，对开展巡视进行动员。省委第4巡视组组长邱庆国代表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提出要求。省委巡视办秘书处处长刘麒麟在巡视进驻动员会上讲话，廊坊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李龙做重要讲话。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在会上表态。省委第4巡视组组长邱庆国就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巡视工作新精神、新部署，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要求，通报巡视任务和工作安排。邱庆国指出，这次巡视是对三河市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政治体检和有力促进，体现了省委对县级改革发展稳定的高度重视。三河市四大班子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结合实际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各项决策部署，推进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加快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巡视组将按照政治巡视要求，以问题为导向，坚持聚焦增强四个意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和指示要求，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突出关键少数，重点围绕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三大问题，对三河市党组织开展监督检查。邱国庆强调，做好巡视工作是省委巡视组和三河市委共同的政治责任，三河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正确认识、端正态度，切实增强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确保巡视工作取得扎实成效。省委巡视办秘书处处长刘麒麟要求，一要统一思想，深化对巡视监督重要作用的认识，二要坚决落实政治巡视要求，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三要强化自觉接受监督的政治意识，坚决支持配合省委巡视组工作。廊坊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李龙代表廊坊市委就配合做好巡视工作讲四点意见：一是要统一思想，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意义；二是精心组织，全力支持配合巡视组开展工作；三是严肃纪律，保证巡视工作顺利进行；四是把握契机，努力推动各项工作上台阶。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在巡视工作动员会上表态，一是切实提高认识，自觉接受省委巡视组的监督检查，用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贯彻省委巡视工作各项部署；二是积极配合衔接，客观实际地提供资料说明情况，实事求是地汇报工作、报告问题，全力畅通巡视组与群众沟通联系渠道，认真细致地做好巡视保障工作，确保巡视工作顺利开展。三是聚焦突出问题，迅速制定整改方案，坚决做到立行立改，切实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四是注重成果转化，把巡视工作的成效体现在服从服务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加快市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水平，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推动廊坊发展走在全省前列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时尚，那些流行时尚潮的东西你都懂啥。三宁留言说，以前穿得很破，上高中18岁的时候，我妈给我买了一套牛仔服，当时300多块钱，说我第一次赶了一把潮流啊。上高中穿牛仔服是吧？你说你有没有拿剪刀给剪个破洞？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 寂寞容易 叫人悲伤，我不敢想得太多，因为我一个人，因为未来的你多拉长时，漫无目的地走在人人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才想你、yeah、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想得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再给我一点温柔。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家人的陪伴。从金融街海景空域出来，悠闲的漫步沙滩，尽情的享受海风的吹拂，海浪的拍打，近处飞鸟盘桓，远处帆影点点，海天一色，

好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有